火车在行驶一天之后呢，会到达西西伯利亚平原，这里的平原风光和叶卡之后的东欧田园风情便又是另一番景象了，很像东欧的油画。俄罗斯人民心中装满了诗歌和童话，便是由这种油画般的景象产生的吧。西伯利亚农村的房屋和之前我们看到的岩城房屋也是不一样的，之前你会看到尖顶的房屋，而在这里呢却更多了一些造型感。而西伯利亚的平原风光也会让你感受到俄罗斯广袤土地之辽阔。列车员会说，如果夏天你来到这里，还会看到路边有俄罗斯大妈在种土豆呢。K3 是一趟穿越亚欧大陆的列车，那么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些路段其实还是属于亚洲的领地。 It's natural, it's lyrical, it's high. Maybe I'm an addict, but I just gotta have it. I just gotta have you. I gotta make a habit of you. Waking up in my bed, staying up till 2. Cause you're stuck in my head. Yes, it's simply you sing me. When you call out my name, I don't know what else to do. Make a habit of you. 孩子，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104集。而这位官员也看出了李福音的贪婪之心，他这才后悔当初不应该邀请李福音来观看。不过总算他聪明，他在李福音临走之前说，这些珍品我是准备送给老佛爷和总管大人。这句话立即堵住了李福音的嘴，老佛爷的东西谁敢要？因而李福音也是毫无办法。但是呢，这个官员并没有将东西给献上去，他说将献给老佛爷的话本来就是推脱之词，说了以后自己却忘了。不过有一个人倒记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人便是李福音。他当初听说是送给老佛爷，所以才灰了心，但是并没有死心，他仍然在关注着这批古董的去处。心里相当的气愤，那位官员竟敢耍他，但是他清楚他的办法，只好借助他的干爹，因而便将那位官员所说的将献一些古董给老佛爷的话跟李莲英说了，而且他还在李莲英面前狂吹那几件古董的价值，说那几件古董不仅他而且连干爹都没见过。李莲英呢